大家好，嗱，而家鬱敏呢個款究竟係似學生定似老師呢？係咪？嗱，我就做過好耐老師㗎啦，係咪？亦都做過學生啦，係咪？咁但係而家睇到即係立法會即係亂到咁咧，係咪？咁而且而家多咗咁多新人，咁其實呢啲都係學生嚟嘅，但係咧佢哋又不求甚解，係咪？而家猛喺度攞議事規則出嚟講議事規則係乜又唔知，咁而家有啲人話啊，三權分立已經係即係被破壞啦，我哋捍衞三權分立，有啲話誒，我哋捍衞議會主權，係咪？講一大堆呢啲嘢，其實應該。即係放下私怨成見，買本書睇下。呢本書叫做《比橡皮圖章更不堪》，立法會崩壞實錄，係小弟即係舊年出版嘅一本書，將我過去咁多年喺立法會啊，即係從事呢個議會工作，對議會嗰個觀察係嘛，同埋自己即係親身體驗嘅嘢啊。根據一啲基本嘅理念啊，同埋我哋自己一路所相信嘅理念，係嘛？呢本書全部齊曬，係嘛？所以大家一間睇一個目錄就知嘅。你今時今日大家討論得好熱烈嗰啲，係呢本書全部講曬嘅啦。三權分立的迷思呢個係第一章，第二章就是立法會職能廢置，第三章就是議會尊嚴誰破壞，第四章就是議員利益誰監察，第五章就是二災所謂否決權。第六章就是黃毓民對曾鈺成，係嘛？咁跟住咧有好多附錄。嗱，呢一本書係好值得喺立法會呢一班新貴，甚至乎包括做咗好耐議員嘅朋友咧，即係人手一本。當然啦，佢哋對我有意見，佢係唔會買呢本書嚟睇嘅。咁偷偷地睇，然後學下嘢都好啊，係咪？不過對於我哋嗰啲支持者或者聽我哋節目嘅朋友未買呢本書嘅咧，就打攞油，係嘛？因為你買咗呢本書翻去睇咗之後，咁你就更加即係對成個議會了解咧比較深入。然後你喺網上打飛機嘅時候，咁啊打親先會中啊嘛，啱唔啱啊？好過喺度亂噏嘢啊嘛，係嘛？所以希望大家咧買一本睇下嗱，呢段片出咗街，咁大家如果 like 咗之後咧，咁你就啊 cap 咗圖翻嚟俾我哋咧，就每本書咧就由原價八折兼送簽名，係嘛？咁啊，希望大家睇完呢段片。就買呢本書，或者買呢本書送俾嗰啲立法會嘅助理，你識得佢嗰啲係嘛？甚至乎俾其他人睇下，咁啊，即係今次借立法會嚇、崩壞到咁，我啊諗翻起，咦？呢本書第二版我哋即係賣咗一半左右啫喎，第一版啊賣曬，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幫襯啦，係咪？而家我哋要賣書嘅，我哋而家商業運作啊，咁另外呢本咧公投制憲個運動雖然失敗。個論述仍然有佢存在價值，你睇到而家啲偽港獨焦頭爛額，你就知道係咪？香港嘅前途就真係要公投制憲。多謝大家。 唔理政治，注定執輸，關人膽字，做隻港豬，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經， 阿老， 大家好， 大家好， 又嚟到新一集嘅天下正經啦。咁咧，未講今日嘅 topic 之後咧，咁咪介紹大家啦。我又係 Cyrus， Alex， 我係 Ken。 同埋咪後嘅柳 Sir。 係啦，咁我哋今日我哋四個，咁啊，未講今日嘅 topic 之前咧。就想交代一下啦。咁上個禮拜咧，其實我哋已經有做係新一集嘅天下正經嘅。咁但係因為咧做完之後咧，發覺我哋嗰個 audio 啊，即係嗰個收音啊， 收音非常之差， 非常差，係啦。咁啊，所以冇辦法啦。雖然我哋做咗，咁啊即係出唔到街啊。阿柳 Sir 睇過出唔到街，好差啊啲收音。咁所以咧，嗰一集咧就 cut 咗，所以冇放落去。My Radio 嗰邊播， 我哋都有同 My Radio 嗰度溝通啊，話有啲咁嘅情況啦，咁希望大家有咩辦法做翻好定把聲去啦。咁我哋後期都有試過即係改嗰啲聲線嘅，但係改完都係唔得，咁啊決定放棄咗上嗰集啦 最主要係咪我邊個？我成日都爆咪係咪？ 你爆咪之餘，同埋我哋錄咧又收音嘅音又太低啦，咁。另外又深烤又加咗個 background music 上去，咁所以好難 adjust 到。如果淨係太低聲嘅咧，都可以搞得翻， 都可以調高翻，但係個 background music 加埋咗落去。 因為嗰集我哋又好似話幾樣嘢一齊同一時間做嘛，所以變咗、 同一時間 mess up 咗幾樣嘢啦。咁所以有呢個情況，唔好意思。咁所以上個禮拜就停咗一集嚇。咁 我哋會盡量補救翻㗎啦，將以後。要做個新 background 嗰陣時候會盡量會通翻，用多啲時間去通翻嘅。係 咯， 我哋盡量改善啦，冇辦法。 係冇改善啦， 好簡陋嘅啫，我啲設備其實一部機一個麥嘅咋 嚇。我哋而家出到鏡都已經好神奇啦， 已經啊 好大嘅，好犀利㗎啦， 話費用盡我哋所有即係。係 啦。 已知嘅能力， 同埋最緊要嘢，我哋咁多個人咧，本身自己都有份工作做㗎嘛。 唔係，同埋我哋冇一個。真係好熟悉呢啲嘅人，即係我哋都係慢慢學。 係啦，一路做一路學。 所以如果發生咩問題嗰陣時候咧，我哋唔知道啊。 慢慢學之餘咧，因為我哋本身有工作做噶嘛，本身份工又冇乜時間。 發生咩問題嗰陣時候，我哋冇啲專業器材， yeah. 即係我哋錄咗時候先知啊嘛。咁我哋已經。 資源有限啦， 資源有限啦，都係噶，唔係我哋係冇資源， 冇資源唔係資源， 我哋冇乜資源， 用有限好啲， 有限好啲啊，冇資源資源 係有限嘅， 都話收一啲咁 嘅 啫， 都有嘅，唔好咁講係。 OK，anyway 啦，所以今日講完個第一同大家交代咗之後咧，咁就講翻呢個點解我哋今日咧個 topic 就阿拉 Alex 喺度咧就講翻呢個叫做介紹一下你呢個3月11日即係。下個星期六咧，就有個叫《愛相隨》嘅 live 音樂會劇場版就喺度啦，喺呢個啦。咁啊，Alex 啊，你負責搞呢壇嘢噶嘛，你可以介紹下啦。 咁啊，其實咧呢一壇嘢咧，原本呢個音樂劇咧，原本喺上一年嘅時咧，就做咗兩場嘅喺間教會度。咁啊，點解會公開做咧？源於就係我做咗呢個劇之後咧，過咗一個禮拜冇耐啦。咁咧，紐約嗰邊一個叫短宣中心，就聯絡我同我傾偈，咁就講開佢哋一年都有一次佢哋嘅短宣工作，係10間教會聯合報導嘅。 OK， 咁咧佢哋就睇過我哋呢個音樂會嘅大概花絮啦，同埋個構思，咁就有誠意邀請我哋，即係嗰時嚟講咧，今年嘅6月過去嘅，咁咧就我哋就會做3晚嘅音樂會，就係一個報導嘅性質咁樣做，就係呢個音樂會咁樣出去嘅。 OK， 咁啊 咁呢個音樂會係廣東話， 廣東話嘅，係以廣東話為主嘅。咁入面係有時代曲啊，有少少pop music 嘅詩歌啊，即係唔係啲好傳統嘅詩歌，即係你平時聽到鄭秀文唱嗰啲啊，嗰啲好現代嘅詩歌嘅。咁其實定統嚟講，佢係指一個有少少信息嘅一個音樂會，都係一個音樂劇，即係你可以當佢一個音樂會嘅劇場版咁樣做嘅。 嗯 ，OK。 咁你呢個其實呢個音樂會嘅主題係咪都係關於係比較 religious 啲嘅咧？定係 其實我哋就比較生活化啲嘅， 生活化啲嘅， 比較生活化，希望利用生活化帶出一啲信息出嚟。咁、其實呢個愛相隨咧，其實係由兩個唔同嘅劇組合而成嘅。咁呢個劇咧最初原本嗰時組成嗰時咧，得一個劇叫幸運星，咁咧就喺我前年嗰時製作出嚟嘅。咁咧就係講一對夫婦其實係陰陽相隔嘅，咁嗰個妻子就四圍去旅遊，咁喺從中嗰時再回憶翻丈夫嘅過身嘅中途啊，佢哋點樣依靠住佢哋嘅信仰啊，佢得到安慰啊，然後從而要大家明白到其實人生仲有好多嘢要去做嘅。咁跟住我做完咗前面之後咧，我就再覺得個故事未盡，咁我就同大家再合。再做多咗一個叫做破，係個愛係呢個幸運星嗰個前傳叫破。破呢個字其實好多意思嘅，佢就會好講到兩夫妻嘅生活嗰啲摩擦，其實大家都有嘅。譬如老公做嘢啊，妻子有壓力啊，做嘢有 都有喎，唔係成日都有 啊。咁啊，譬如有啲唔高興啊，男少出軌啊呢咁嘅嘢啦，即係 咁啊，呢啲都要澄清，呢啲我冇啦。 我係嘛，係呢啲太過 翻定後門先啊， 係鬆咗後路先。咁啊，有講入呢啲， 之前講句講太盡 ，sorry 啊，好咗我補咗。咁啊，會講有男子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即係同現實生活裏面都好多呢啲事會發生嘅。 啊，你咁講好似成龍。都講過呢句喎，係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 咁啊，正常呢個係必然㗎啦， 冇關係嘅，冇關係。 不過佢講完之後就樣衰啲，我哋講又含蓄啲咁樣啦。咁啊，嗰套劇就喺入面就會運用呢啲咁嘅所謂生活化嘅信息帶翻出嚟，咁從而俾大家知道喺一個信仰基礎裏面點樣認識夫妻之間嘅生活咁樣。咁所以破係點樣 有個意思就係話，你哋自己做咗一啲嘢，令到破壞自己嘅婚姻，而從而走翻入去我哋嘅信仰或者一啲信息裏邊，點樣破咗呢啲咁唔好嘅嘢？咁、那個破嘢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解法。咁所以呢、個係由兩個音樂劇相組而成嘅。 哦，即係呢個係我相信係一個延續篇嘅之類啦 嚇。係一個。唔可以用咗係一個大主題， 大主題 係啊，變咗係用愛嚟講，嚟表達到一個劇同埋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夫妻之間，最主要係今次係講夫妻之間嗰個生活嘅相處模式，其實都唔會好離地，都好貼地，因為入邊所發生嘅其實好似破入邊啦，其實好多生活化嘅周圍可能發生緊，咁啊，其實好多人有與未有，大家都應該引以為戒，或者應該自己開始要準備。佢有啲事 pretend 一啲嘢唔好咁樣啊，應該點樣多啲為家庭去溝通啊咁樣。咁、所以呢個劇做完之後，東岸嗰邊咧就覺得我哋唔錯個信息，咁就希望我哋過去嗰邊同佢哋啲教會去做，因為東岸嗰邊嘅教會佢哋都對呢個劇都好有信心，因為點解佢覺得同過往有少少唔同，咁佢哋眼光比較闊啲，就覺得啊可以做，因為我入邊除咗比較現代 pop music 嘅詩歌之外啦。咁但我係仲有時代曲嘅，譬如會唱翻啲李克勤啊，即係嗰啲真係歌手嘅歌，咁其實唔會好悶， 唔悶嘅， 唔悶嘅，其實係大家都可以當好似一個音樂劇嘅劇場版咁樣去睇，其實娛樂性又有，你唔想聽嗰啲嘢又可以唔理佢，咁你想覺得有啲教育或者啲人生意味嘅聽睇亦都 OK 嘅呢個嘢。 你呢壇嘢咁你嗰、那個你嗰啲 audio 啊呢啲都做得好好 啊，係啊，我哋有本身我哋有成隊 full band 嘅樂隊去做後面嘅伴奏嘅，係 live 嘅，係 live 嘅，係 live music 嚟嘅，全部都係。咁 所以叫 live food， 所以係啦，所以就叫 live food。有啲人可能真係唔明咩叫 live food 嘅。我諗 live food 呢個字其實都好用咗好多年㗎啦，咁但係啲人都唔明叫 live food 咩係 live 即係。廣東話咁， 所有嘅嘢都係現場嘅， 現場版嘅， 現場收音， 現場收音同埋有曬 full band 有曬三個和音嘅，係啦，咁有曬劇組人即場去做嘅，咁呢個嘢完全係現場版嚟嘅，咁所以就叫 live。 我哋嗰啲 full band 嗰啲咧，佢係咪有 volunteer 嘅？ 全部 volunteer 嚟嘅，我呢個劇咧完完全全咧都係唔收錢，個個都係搭膊頭係做嘅，無期都係同我哋籌款。點解我講籌款咧？因為我哋本身要出隊去啦，咁大家都要過有旅費啊、機票咁樣，咁邀請我哋，咁變咗我哋就要籌一個旅費，咁所以變咗就會有3月11日呢個劇公開咁俾大家去欣賞呢個劇。咁但係做呢個劇之餘，我哋其實仲有第二個meaning好緊要，係因為我哋想推動本土嘅一啲製作。 係啦， 係啦，呢、這個本土製作就因為大家都應該有佢哋自己嘅藝術文化，大家開始都為LA 入邊啲人開始做，因為好多時你都會發覺。所有嘅音樂或者大家做嘅嘢都純粹都係抄襲啊，或者冇乜。 其實你呢個嘢咧，其實你係咪講咧？因為本身 LA live 音樂會或者劇場嘅呢啲咁嘅嘢咧，係咪 LA 比較少啲咧？ 少， 即係我哋唐人區，即係我哋。 我哋華人區。 所以廣東話係嘛？我即係基本上都 諗。廣東話我哋就係 minority 啦。 啊。咁變相咗。 LA 100,000人啦。 少人做呢啲嘢咯，因為你投放嘅時間啊，同埋所謂嘅人力物力都幾多嘅。咁啊，所以變相咗呢個係一個有壓力，同埋即係好多時都因為呢個劇，因為呢個劇咧，我哋要俾錢嘅，咁啊要買飛，因為 買飛 regular 30蚊啦 ，VIP 就50蚊嘅。咁其實啲人哇咁貴，你又唔係有明星，咁但係我會成日覺得就係推動本土嘅啲製作啦，你真係要一分錢一分貨，咁你成日個個都要買要免費，咁成本何來咧？你要睇嘅地方又何來咧？咁你呢啲係 course 嚟 嘅。最主要你講呢樣嘢，你唔係我嚟賺錢㗎嘛。 我唔 係 為 咗。你係收支平衡㗎嘛。 係，因為我要我嚟買，我嚟籌募呢個經費啊，同埋機票旅費過 去。到嗰個 course 最大係邊度啊？場 地。呢個最大係長租。最大長租 Rose High 咯，但係 Rose High 已經俾咗個唔錯嘅折頭我哋㗎啦。咁但係都有翻個成本喺度㗎。 Rose Me 都唔會話免費俾你嘅場， 呢個唔會，呢個 Arcadia 咧 ，Arcadia 個 都唔會， 高中都而家都好靚喎。 佢哋本身對一啲叫所謂牟利或者非牟利機構咧，佢哋有兩個唔同嘅 charge。 係啊 係。咁但係你要佢免費咧，你要經佢嘅 city 同佢聽嘅聽證會，因為咧嗱，好似有啲 city 咁樣啦，佢平均每一年咧，好似 City of Rally 咁樣啦，佢因為佢嗰、那個佢 auditorium 咧係由學校做出嚟嘅。佢咧就每年咧就送兩日，即係兩個時段俾 City 話，只要你攞到 你係長租唔使俾嘅。咁、但係問題咧，你要攞呢個免費咧，你要 好多人爭， 好多人爭啦，啱啦。咁你就要出好多本領啊，要本事啊，按方 面方面都要。早訂， 晨早訂都唔得，佢 好多嘢啦，又要計歷史啊， 一早聽你嘅聽證，佢要佢成個人聽你 講。你嘅 presentation 冇錯啦，咁你點你死 唔死？其實呢樣即係跟住你做嗰樣嘢係 volunteer 喎。係啊，你仲要係你仲要 non-profit 先做得喎。non-profit 即係你要 已經收咗係有個non-profit license 先做得㗎，咁你先可以去攞到呢、一個免費嗰個嘢。但係問題佢就免費嗰個長租，但係最有一樣嘢就係你唔好忘記。佢人力都要俾錢噶， 係啊！ 佢入邊嗰啲佢哋所謂 union 咧，嗰啲工人咧要落水嘅， 要大位啊！ 唔係，佢 technician 要俾錢，即係譬如做燈光啊，做駁線啊。 即係你租佢場咧，佢啲有人去幫你手嘅。 但係你一定要請佢啲人，你唔可以用你啲人做嘢，你唔掂得佢啲嘢嘅。 嗯，應該嘅，係保護翻佢哋。 所以其實佢就算平咗場租咧，你人工度咧都有翻一千幾百個落去。 不過咁變咗用佢啲嘅皮費重咯，所以變咗呢個 Rosie 就皮費輕啲啊。 佢相對嚟講俾咗一個皮費輕啲喎，因為我同佢講咗解釋我呢個意義喺邊度，咁佢就俾咗一個好大嘅折扣我，咁去租呢個場。 哦，呢層嘢係你自己同佢講嘅。 係啊係啊，我哋自己係啊，咁我哋就同佢傾呢個音樂嘅製作咯。咁啊都佢哋都同我哋配合得幾好，不過就係話希望廣大嘅聽眾啊，咁多啲支持聽廣東話，因為呢啲本土嘅製作其實我覺得係難做嘅。 係啊，難做啊，我覺得因為其實 LA 人廣東話嘅人又少啲啦嚇，得我應該係得個10萬人到啦嚇，咁但係又距離你做嗰度又係有一個 issue 啦。 我唔係佢講廣東話之餘，你又要就翻，要好多人都廣東話噶嘛，大陸嚟又廣東話，香港嚟又廣東話，咩都好多人廣東話噶嘛，要就翻又係我一個 group 嘅人中意睇呢樣嘢，仲要廣東話之餘咁樣嘛。 咁啊，我就覺得雖然係窄嘅，但係我覺得大家肯投放、肯去支持，其實呢啲嘢可以做得起嘅。 係， 因為其實本身我覺得係你冇係因為個市場你哋唔有一冇人願意做， 未習慣有啲咁嘅嘢嚇，都係比較新啦。 係啊，係你飲頭啖湯嘅喎，係你真係差唔多你。 要對外出嚟飲頭啖湯，因為之前我做咗兩場喺間教會度做咗兩場嘅。咁啊，所以今次對 但係冇乜宣傳啊，係咪？會唔會之前嗰、 都有宣傳嘅，有 AM 30有做宣傳嘅。 唔係，但係你之前做咗教會做兩場，嗰啲人 fit 個 feedback 係點啊？ 咁當然佢哋都話唔錯，因為一來啦喺教會做就唔可以睇，唔可以收錢啦，呢個又真嘅。咁啊，變咗做出嚟嘅時，啲人都覺得冇乜嘢需要 comment 啦，因為你唔使俾錢嘅嘢。 好似你教會做咗幾多人睇啊？ 差唔多，我做因為我教會坐一場坐200，我差唔多坐380幾個人。 啊！你得個場幾大？ 而家個場咧，佢原呢個Rosie 咧坐900， 坐900。 但係我就淨係開咗632個位啫。 Rosemead High School 係即係Rosemead 同 Mission 嗰度。 係啊，Rosemead 同 Mission 嗰度嗰個 High School 入邊嘅 auditorium 嚇 係啦。咁我哋淨係開佢600幾個位啫，因為仲有一條有你叫做山頂，其實都唔係好山頂嘅位 置，都唔係太高啦，即係。 但係嗰度我就冇開，我哋開600幾個，係啦，就主要賣飛賣600幾張飛咁樣，呢、這個就係、是，係啊。 咁你哋仲有喺附近嗰啲地方有冇做宣傳啊？點？ 有啊，有去，譬如1430啊，好多餐館都有去放呢。 所以見到有啲海報啊，嚇，有啲餐廳都有啲海報啊。 你見到甜入心啊，YouTube Cafe 啊。嗰啲都有房嘅，譬如上島啊、廚藝嗰啲都有做嘅。咁變咗咗佢哋。 咁其實佢哋都好幫你，因為佢唔一定嗰啲頭先你 mention 嗰啲地方都唔一定幫你。 佢就唔可以㗎，真係真係當支持 啊，係啊， 當支持啊，因為 拍膊頭咁樣啦 真係真係打膊頭，因為而家好多唔知咪城市規定或者餐館唔中意。以前我哋好多時都會放好多海報喺嗰度，而家都唔俾啦。你啲餐館都 城市啊 ，City 好似係有多咗啲規範 啦。咁變咗好多時都唔肯噶嘛，啲餐館個個都唔制咁樣，同埋特登要揀啲真係廣東話人多去嘅餐館又真係要集中喺呢頭附近啦， 越嚟越少啦， 越嚟越少啊，正要係啊。 咁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哋嘅嗰個唔係叫主持，但係演出嘅嘉賓或者？ 咁佢演出咧，嗰個一個叫佳瑤，佳瑤咧佢係一個。我唔開邊個電台啦，佢嘅一個粵語電台個 DJ 嚟嘅。 OK， 係啦，咁佢本身都有做呢啲 show 啊同埋舞台嘅經驗嘅。咁而家佢仲有去做電台嘅。咁另外隔離個 Alan Shin 啦，佢以前咧就係參加歌唱比賽嘅。 哦 ，OK， 咩歌唱比賽呢啲嘢？ 我諗好多年前嗰啲卡拉 OK 翻唱歌唱比賽嚟㗎。咁其他咧，你見到下面領銜轉嗰啲人咧，除咗我之外個名之外咧，佢哋全部都係一啲演藝嘅劇社。 我睇下你都有出鏡嘅喎。 我出好少，我啲路人甲乙丙嚟嘅，我係焗住想上去。 你有冇唱歌啊？ 唱歌就冇啦，呢啲。 你係嗰啲係唔夠人，你頂埋上去。 都唔係嗰啲係因為夾硬即係俾面我咁咧，可憐我咁叫我上去啦。 你嗰啲歌除咗難有，係咪好似扮有啲係雙，即係我哋一即係普通流行曲啦，我哋識嘅啦。咁你裏面唱嗰啲歌係你哋作嘅，定 唔係都係其他你成日聽到嘅時代曲嚟嘅，係啦。咁啊譬如 即有冇你自己嘅歌咧？ 佢有一首係自作嘅，自創嘅。嗰首會係個劇歌手主題曲嚟嘅。嗰首歌係自創，係另一個 即專登寫俾個劇， 專登寫俾個劇嘅，係原創嚟嘅嗰個就。 原創主題曲。 咁你會喺個劇度會聽到啦，係今次新加上去嘅，特登係揾人有人作俾我哋嘅。 喂，咁你呢壇嘢你排練噶嘛？排幾耐？ 差唔多半年啦。 半年。 我八月做完之後，九月開始呢壇，就九十月開始彈呢壇嘢。咁啊，就設定本來點解設定三月咧？就因為又過咗農曆新年啦。咁三月就啱啱好，咁啊大家 翻曬嚟啦， 翻曬嚟啦，咁啊做啦，咁樣係啦，就決定做呢個 show 咁樣。 哇！幾耐彩排一次？我哋要半年時間籌備彩排。 做好多嘢㗎，因為你知唔知做呢個劇嗰啲歌咧要寫譜嘅。我哋有一個咧大師級嗰個叫做 Miracle Man， 有一個監製咧，佢係真係嗰啲老行專嚟嘅，喺香港都係做呢啲音樂嘅。佢識寫譜，因為寫譜係好難嘅一件事，即係我要寫吉他譜、琴譜、鼓譜嗰啲嘢要寫俾嘅和音譜。你識彈唔代表你識寫，佢係真係做監製嘅。 哇！ 咁就我哋寫呢個劇出嚟嘅，好多咯。咁變咗編排啲時候都要用好耐時間，因為譜要寫過啊，歌要練過啊咁樣，所以花好多時間。 好多，但係佢都係 volunteer 佢都 volunteer 哇！所以你諗下，其實基本上如果你真係要去俾錢去睇呢個 show， 如果真係逐個計錢，我諗成本都幾貴嘅。今次真係因為為咗一個籌款一個工作一個有性質嘅宣傳工作啦，咁我哋就去做呢個 show， 所以好多人都打膊頭嘅。 咁你成隊 team 有幾多人啊 ？total 而家連埋台前幕後差唔多十八至二十個人。 哇！二十個人， 淨係講緊台前同幕後要做嘅嘢，至少都講緊十五至十八個人啦。仲未計，仲有我哋嚟緊嘅 stage manager 幕後，後面就要做好多管理啊。 即係唔計話出錢，其實用咗已經用咗好多人力啦， 好多人嘅 credit card 本用咗出嚟，好多人 錢，爆 都到爆曬啦已經。 喂，我想問你，咁你上次你話好似有三百幾人嚟啊嘛？你估上次嚟嗰啲人咧，會唔會翻次嚟？今次俾錢我？ 我諗嗰啲咧都問問地嘅，我覺得咧問問地嘅成日都。但係問題我就覺得 你有收風嘅大佬？ 唔係，我有收風嘅，其實好多人都會同我講，喂。嚟過咪嚟曬冇得睇咯，咁我覺得我喺 LA 聖基培呢度都佔股唔得三百零人啩，咁我覺得都仲有幾百人會睇下試下睇下啦，當你當一個娛樂嘅睇下又得，你當睇下我哋嘅誠意又好咁樣，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真係睇睇，因為呢種我哋呢個製作咧，基本上咧好似明星過嚟都係咁嘅排場，你譬如我嚟講聖啊，譬如之前有個女山啊或者邊啲歌手過嚟咧。你哋個排場一樣嘅啫，你都唔會係突然間有得兩個人無釐冷曬咁同你談。 佢嚟嗰啲最，佢你話頭先你 mention 啲歌星最多咪去酒店租個 ballroom 係咁多啦。 咁但係佢 或者直頭冇酒店，直頭去你呢啲咁嘅場 做咯。去 PCC 啊，或者去嗰啲場做咯。 係咯。 佢哋都係即係都係差唔多 full band 嘅，咁啊，但係嗰啲啊就正常啊，揾食嗰啲就唔同啦。咁啊，但係個排場做嘅嘢都差唔多嘅。 你成個呢個演唱會音樂會咧幾耐時間？兩個鐘啊？ 整個劇 total 係兩個鐘嘅 ，OK， 係啦，咁啊，所以入邊嘅嘢係好豐富嘅，因為我哋淨係寫呢個劇同埋編嘅嘢咧，都花好多時間去做，呢個真係。 咁有興趣嗰啲人喺邊度買啤咧？ 你嗱一係可以揾我啦，咁咧我你可以去吳興記啊，或者 YouTube Cafe 嗰度咧有飛攞，有飛唔係有飛攞，有飛買嘅。 我清楚， 冇講錯啦。 攞完跟住俾錢啦， 俾錢。 我哋會將呢個擺上我哋嗰個單單。 係，要擺上。 而且亦都可以去網上買飛嘅，我 set 咗條 link 係去嗰個 event group 嗰度你可以去買飛。 OK， 下低個影片下低你可以 撳 下。起碼啱一次電話先啦， 電話聯絡電話就係六二六二 2-7-4-9-6-6 咁你打呢個電話就揾到我，就可以一樣可以買到飛㗎啦。咁如果大家鍾意上網睇嘢嘅，唔鍾意去地方嘅，就去我哋以下嗰條 link 嗰度去撳入去買飛，一樣咁嘅價錢嘅啫。 我話時話你之前有做過㗎嘛？有你做嗰個演唱會擺上網嘛？ 擺上我哋講嗰啲 即係做完嗰、那個嗰一輯。 嗰輯咧就因為其實好大嘅，我有少少 highlight， 但喺我個。Create Studio 的 Facebook 度入面有睇到嘅， 但我睇到成個演唱會先。 睇唔到成個演唱會，因為好大啊！ 最主要睇唔到，因為有啲人睇到話佢就唔會俾錢睇噶嘛。 咁梗係啦，拎咗上去就唔拎上去，你要放水嘅你要。 你就播呢片段啦，或者十零分鐘啊咁啊 嚇。少少 highlight 啦，係啊。咁啊，希望各位朋友大家都支持睇下呢個我哋由香港人去做嘅本土製作嘅呢個音樂。劇愛商場 Live 音樂咯， 一定支持， 係啊！ 就一二三，即其實阿成，其實出鏡都係七個人㗎啦， 係啊， 連埋 對 band 差唔多有對 band 連埋所有位有十個人啊， 嗯， 係 full band 嚟㗎，係 full band 嚟㗎。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喺翻我哋嘅 Facebook 嘅群組嗰度又吹下雞啦。咁啊再講個日子幾多？ 3月11日。 夜晚七點半， 愛商隨 Live 音樂會。 地址唔該。 咁地址咧就係 Rose High Auditorium， 即係由市物高中嘅。咁你睇我哋下面條 link 咧，就會見到個地址喺邊度噶啦。咁記住就上去網嗰度買飛就得噶啦。 上網或者去頭先你所講嘅地方 咧 ，YouTube 嘅飛或者係去唔興記都會有飛買到。 兩間唔興記都有嘅。 兩間唔興記都有嘅。 係 OK 啦。 咁當然打電話直接揾我一樣買到飛嘅。是絕對冇分別嘅，價錢唔會有差距，絕對一樣公平嘅。 O K， 即係佢唔興記或者嗰啲都唔會收續費，同埋你都係即係同一個價錢啫。 冇同一個價錢嘅，同一個價錢嘅， 係啊。團購多啲 discount 咁樣咧。 團購好嘅，係你同我講話，你有20-30個人嚟，我都會。 佢唔知幾開心啊！ 我都唔知開心到震啊！而家。 O K， 仲有冇其他嘢補充？ 冇啦，咁啊，最主要就希望支持我哋啦，呢個音樂會支持我哋本土製作。亦都支持我哋呢一個籌款，為我哋去紐約嘅呢一次嘅短宣嘅工作都支持 全部人都會去紐約嗰度，定 係？呢個全即係除咗個和音可能有兩個去唔到，咁但係其他全組人都去曬，我哋全隊人都去曬。 全組人你好，頭先你媽又講過啦，就話其實最主要就係個機票錢啫 嚇。係啊，哇， 都好多啊，好多。 而家訂差唔多400-500蚊機票啊。 但係你住方面有地方住？ 嗰邊就有教會接待我哋嘅，咁我哋就慳翻唔使住。咁但係問題話唔能夠住到咁多地方咧。 話時話 New York 嗰啲教會叫你過去話，你分其實應該佢哋要俾少科少水俾你啊嘛。 真係啲教會個咁樣，邊有得咁有米啊？教你嗰個係慈善團體咩？ 好啦，嚇咁啊， 咁啊都係 希望大家支持啦，係咪？ 希望大家禮拜六見到你哋嚟支持我哋啦。 會 咁啊！如果你哋係話係天下正經上嚟嘅，咁啊，我都會俾個折頭你哋嘅，唔使擔心。 OK， 好啦， 大家嚇支持。 支持廣東話， 本地製作， 係咯，最緊 要嘅，製作， 雙隨音樂會 ，O K， 係，祝你啊節目做得非常之好啊， 多謝， 唔理政治，注定執輸，關人膽字，做隻港豬，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經。 大家好， 又翻嚟第二節嘅天下正經啦。 係啦，咁啊，個柳 Sir 嗰日咧 show 俾我睇啊嘛，佢今日想講咧就話關於 Uber 啊，Uber 有冇中文嘅？ 優步啊，好似優步係台灣定係 啊大陸啊？優步 真係有中文，我以為冇 嘅。有啊。 咁如果 lift 咧 ，lift 叫咩 啊？要講翻我哋有第二節有兩個嘉賓。 係 嚇。 天狗 ，Terry， 係啊，咪後天狗，今日有咪前嘅有 Cyrus， 有阿 Ken， 都係咪後嘅柳 Sir 啦。係 啦，咁我話時話今日Uber 叫咩話？ 優步， 優步， 台灣同埋中國大陸都好似係叫優步。 香港直接用呢個字， 再改。 係啦，即係我唔中意呢個名啦，已經一聽到優字，係啦，已經係大陸化啦。 優步變咗優號，差唔多。 但係香港人都係叫 Uber 嘅，唔會用中文名。 香港係少少叫優步嘅，但係我知道係叫優步。 係啦，你上網站都係叫優步嘅。 係咯。咁 anyway 阿朗 Sir 就話想講 Uber 今呢壇嘢啊嘛，因為佢喺擺上網就見到呢個 video 咧，就 Uber 個 CEO 同個本身 Uber 嘅司機咧就炒嘢，就喺度嗌交，咁佢哋本身嗌乜嘢咧？ 咁啊呢個影片咧就係、是、其實係 Super Bowl 即係二月尾嗰陣時影落嘅，嚇二月頭影落嘅。咁啊啱啱個司機咧就喺兩三日嘅前咧。咁啊我諗係賣咗俾 Bloomberg 啦，啊咁賣咗之後 ，Bloomberg 就將呢個video 放出嚟，咁啊哇好多人已經好多。 呢個本身嘅 video 係屬於個司機嘅。 司機嘅係啊，司機喺部車度錄㗎嘛，嚇、啊，因為其實而家有好多香港啦，就甚至乎中國都好多車會影車頭出面嘅狀況㗎嘛，咁、啊佢俾咗啲撞車檔啦，係咪？咁啊而家啲 Uber 司機慢慢因為都有啲情況話啲乘客喺度搞鬼啊，所以就整咗內入面嘅相機 camera 嚇，咁啊咁佢呢一個發生咩事咧？就係咁呢一個司機咧。載咗個 CEO 個老細啦，喺三藩市，因為佢哋總部喺三藩市啦。咁啊，係夜晚嚟嘅。咁啊，身邊佢 CEO 身邊有兩條女啦。咁啊，應該係新識嘅，但唔緊要啦，唔係個 point 啊。咁啊，去到drop off 佢嘅時候咧，咁、那個司機咧就開始同佢講話我基本上佢知道係佢就係個 CEO 啦。咁啊，同佢講話，喂，你而家個 program 越嚟越唔得喎。咁跟住個 CEO 開頭都會同佢傾啦嚇，話。有啲咩問題呢？咁佢話你個俾司機個價一路喺度跌，由佢冇講話實際個金額啦。佢話由一開頭我係$20即係起標咁樣嘅。咁跟住個 CEO 開始唔耐煩，我話從來都冇$20起個標啦。 佢咁講啊？ 嚇！佢話 都係嗰兩條女、 一講話嗰兩條女已經落咗車㗎啦。 我都 係 啊， 一講嘢嗰陣時已經落咗車。 嗰個 CEO 其實話佢開頭一開始係高 high 嘅喎。那個司機話係一開頭嗰陣時係$20啦，咁跟住個 CEO 開始唔耐煩話 bullshit， 冇講話$20係定幾多啦，咁但係個司機又 insist 話係啊，你一路呢幾年裏面你都一路喺度減緊人哋啲價，減緊司機嘅價，而又令到又肯俾啲免費嘅 ride 去俾啲新嘅乘客，咁 CEO 嘅 standpoint 就話我係要咁樣先至可以去踢走啲 competitor 啊，競爭對手。 競爭對手 嚇。 咁頭先你話頭先你多，因為你話$20，你俾$20係咪每一程俾個司機$20定係點咧？ 唔係話佢個司機嗰陣時嘅原意咧，即係喺個 video 裏邊嗰個原意咧，就應該話起標。其實點樣計呢？講少少啦，就係 Uber 咧，就係有一上車咧就有個 minimum charge 嘅。如果好似Uber X 嘅話，就係、是、譬如$3-4咁樣啦，嚇對啲乘客。咁Uber 就抽10%，咁另外再加個 B 咁樣啦，俾啲司機差內嘅司機度啦。咁呢個司機講嘅咧就係話$20起標嘅，嚇，因為佢係 Uber Black， 有幾個唔同嘅 level 啦，即係我解釋一下啦。咁司機就話一開頭係$20，咁但係佢冇糾纏喺呢個$20嗰度啦，即係淨係主要就係話你一路喺度減司機嘅價。咁我為司機。我用咗97,000，而家欠債97,000，因為用你 Uber， 咁跟住個CEO 就更加興啦，話你哋啲人世界上好多人個個都唔願意為自己嘅做咗嘅事負責任咁樣，咁跟住個有即係嘈多幾句啦，咁啊即係就 CEO 就落咗車就扮一道門咁閂咗佢啦，咁呢個 video 就完咗啦。咁跟住就好大迴響啦，個 Uber 咁其實係個司機係咪真係蝕咗97,000咧？ 其實如果你係要供一部車咧，佢冇講話供咗幾多年啦，佢淨係2011開始揸嘅，咁揸咗即係6年啦，係咪？如果你係供一部 high end 嘅車，因為 Uber Black 咧，咁講翻個制度啦，香港咧就淨係得三個唔使收嘅，我都會加入佢。香港咧就淨係有三個唔同嘅車嘅 ，Uber X 啦、Uber Black 同埋七人座就係七人座嘅車啦，一定要。 咁坐車係咪即係邊個啊？ 唔係呢度嘅， 唔喺呢度。哦 ，OK。 但係你睇 後面 Uber XL 嗰度就係七人座。 Uber XL 就七人座， 就係七人座啦。咁 Uber Black 就係靚啲嘅車啦，譬如 Tesla 或者可能 BM 五系啊以上嗰啲車啦，甚至乎Limousine 喺呢度就有分類，就分得多啲嘅。咁香港頭先講啊，七座位 Uber Black 同埋 Uber X 啦 ，Uber X 就係最普通嘅車啦，係咪？咁所以價錢都係平啲啦。咁但係呢一度咧就多啦 Uber Black 啦嚇，即係靚車啦，又有 SUV 又有 Uber X 啦，好似香港咁啊，又有 Uber Select XL。 喂，佢有冇八人車㗎？ 七人車， 七人車最多。 佢冇限制話最多幾多人啦。咁如果你係七個位以上咧，就係叫做Uber XL 啦。 哦 ，Uber XL，OK。 咁啊，同埋呢度有嘅就係叫 Uber Pool。就係同香港唔同，香港我相信冇 Uber Pool 啦。Pool 係意思係咩呢？譬如喺 Point A 度第一個上咗車，佢係願意 join 呢個 Uber Pool 嘅。 Uber Pool 係 啦。頭先問係咩嚟嘅咧？ 即係一句講曬係叫 Ride Share。 Ride Share 啦，係中文我唔知個點樣講。 吊泥掹 嚇，係啦，可以咁樣講啦嚇。但係有系統嘅吊泥掹啦嚇。咁啊，第一個上咗車，咁啊，我即係佢喺 sign up 呢個 Uber。 一個 sign up 嘅 Uber 嗰陣時咧，就話我願意搭 Uber Pool 咁啊。譬如我喺 Point A 去到 Point B 嘅，咁中途咧啱啱又有一個人即係行嘅時候，順路去個 Point B 附近嘅話，咁就可以搭埋佢啦嚇。咁但係個第一個原先上車嗰個咧，就冇權話 yes and no 嘅嚇，全部都係司機話事，話我接唔接呢個人嘅。司機可以選擇唔接，亦都可以選擇接，但係唔接嘅咧。有一個佢哋制度有一個唔好處咧，就係話如果唔接嘅話，佢哋有個 record 話你 decline 咗，即係取消咗幾多個，唔接幾多客啦，應該咁樣講。咁係唔好嘅。如果係多嘅話咧，你一路加上去咧，會 eventually 係 blacklist 啦。 同埋你坐 Uber 啲乘客咧，佢有之後坐完之後，佢加個 comment 落去話 係啦， 冇啦， 俾五粒星啦。香港我相信係啦嚇。咁如果佢你佢嘅制度咧係五粒星最多啦，係咪？如果你係低過喺美國啦低過 4.3 咧，佢已經俾個 warning 你話，喂，你已經去到一個唔好嘅，即係你要檢討一下。 即係佢啲老 management 或者佢老細級數咧 ，Uber 咧就會有一個評分嘅評分制度。 任何人搭過 Uber 都會俾分嘅。 我就知，但係會唔會個 management 咧會唔會睇翻哦？你呢個？ 我諗佢有一個自動嘅program 啦，去到 4.3 或者你可能收到一個一粒星嘅。咁個 Uber 就會馬上通知你話，喂你要檢討下發生咩事喎？ 同埋佢有啲 service 唔好，會唔會 cut 咗個司機㗎？ 如果咁樣講，去到我知道去到 3.8 啦，個 rating 去到 3.8 嘅咧，基本上佢唔可以再揸㗎啦，佢會停咗佢㗎啦，唔會俾歪佢。即係譬如，就算你喺隔離嘅話，你個電話都唔會響㗎啦。咁都係咪叫以後我揸咧？都唔係，佢哋有一個 program 就係話。你俾$60去上一個堂，上完堂嗱$60收咗你啦，係咪？個堂我唔知幾耐啦，幾個鐘啦，可能。 仲要 traffic school 嘛？ 係啦係啦 ，exactly 咁樣啦，即係教你點樣發生啲咩事啊？有啲咩可以做，唔可以做？ 應變嘅措施 嚇譬如你禮貌啊，或者你手提電話放得好唔好啊，安唔安全啊呢啲咁嘅嘢。咁但係你上完呢60啊，俾完呢$60上咗呢個堂咧，都唔係 guarantee。你可以再 睇評分， 再係啦。咁我唔知道你制度點樣啦。 即係佢話都唔係 guarantee reinstate 翻佢咯。 係啦，係唔 guarantee 㗎嚇，俾完呢$60。咁所以就講翻呢個司機啦，去到嗰話蝕咗$97，佢其實揸咗咁多年蝕$97，我覺得就冇乜可能啊。就算你租架 Tesla 都好，係咪？你又唔使有錢啦，係咪？基本上你冇乜 expense 除咗 maintenance。但係你公布 Tesla 好似$1,000咁樣計，計埋有錢冇有錢啊，電費可能$200咁樣計啦。咁你一個月都係$1,200，一年都係$10,000+，我唔相信佢會蝕到$90,000啦嚇。咁但係個 point 唔係話個司機蝕幾多啦，個 point 係個 CEO 你揸住呢個650億美金嘅公司，你個司機係幫你揾錢嘅工具係咪？你冇理由咁樣講幾句咁樣，跟住扮一路門就走咗去㗎，係咪？咁我覺得你係呢個 CEO 嘅話，你一定要有咁嘅 patience 去同個司機傾，即係你知道你係上鏡㗎啦，係咪？我相信佢好多時係搭 Uber 嘅 即係尤其是你飲完完酒嚇，你擁間 Uber 嘅話，你都俾人捉 DUI 好大鑊噶嘛。咁所以我相信佢一飲親酒，你係搭 Uber 噶啦。咁你都大概都知道會有個想鏡頭望住你噶啦，係咪？咁你唔可以咁樣搭個司機嘅，係咪？咁而家就令到好多啊 investor 都好嬲啦，話你咁大間公司，我點樣俾你？點樣信得過你啊？係咪？ 嗯， 信得過你去誒運到，令到啲司機信服啊？ 我老實講，講翻再講一次咧，其實嗰個司嗰誒、譬如你誒、每一程啦，我嗰個乘客搭咗20蚊，值40蚊好啦。 係。 咁有幾多錢係墮落個司機袋咧？再講一次。 40蚊，我相信誒佢搭40蚊，好似係收15% 嘅啫 ，Uber。 Oh, 即係譬如50蚊咁樣講 ，Uber 係抽15定，我唔記得15定25。 即係如果100蚊嘅話 ，Uber 就抽15蚊嘅啫，其他司機落曬袋。 嚇，15到25蚊啊，我唔記得咗幾多啦嚇。即係咁嘅 range， 我記得係15% 到啦嚇。咁其實你話喺 LA 揸 Uber 嘅話， 喂，咁其實佢如果揸長程，咁咪好多。如果揸短程冇乜肉食嘅啫喎， 短程係冇乜肉食。如果係一兩米嘅話，更加冇肉食啦。你五蚊係咪？如果你塞車嘅話，仆街兩個米， 我有 揸你 都係一定係短程冇肉食。 揸你15分鐘。 我聽我啲 friend， 我有 friend 揸過，佢揸長程好大好大鑊嘅喎。嗱，如果你有一程長程上咗去，萬一你嗰程冇翻嚟，係蝕嘅喎。 啊，系啦， 呢個問題 啦，呢個啱嘅，因為咧同香港揸車的士司機嘅心態一樣嘅，啲升起一樣嘅，係啊， 咁但係真喎，譬如我聽過有個例子就係話，佢喺呢一度接咗個客，揸咗去丹新屋40米啦，啊，丹新屋，咁丹新屋唔係好多人口噶嘛，尤其是夜晚，咁樣一兩點嘅時候，夜晚一兩點翻咗屋企啦，咁你諗下丹新屋，你翻嚟呢一度又揸多40米，係咪？咁其實你翻嚟嗰程，佢你總之冇客。喺部車度咧，咁就唔你就冇 錢 嘅， 蝕錢一百做， 百做噶啦。咁你翻翻嚟嗰程咪金咯，係咪？係 咯。 咁所以呢一樣嘢我知道佢哋話上年話會改緊啊嚇，但唔知會改幾時啦。 可能依個俾翻啲 incentive 俾個司機話，譬如你咁樣夠冇客翻嚟嘅，即係好似你去到武嚟高咁遠冇客翻嚟，可能要俾一啲 incentive 咁樣，咁佢先願再噶嘛。 係啦，嗱香港冇啲咁嘅問題啦，我相信，因為香港嘅話。係啦，周圍都係人啦、如果你eventually 呢個批標得大嘅話，咁其實我相信好多都會有攞到客噶啦。但呢度唔係啦，好似頭先阿 Terry 咁樣講，你去到山卡拉咁遠，你翻翻嚟嗰程係冇嘅咧，你就蝕有錢、時間、mileage 係咪？咁其實係唔划算嘅。 高 Sir， 如果個客係你唔知個客。去邊噶嘛？到你接咗先知噶嘛。 係啊，到佢上咗車， 跟上咗車，然後 司機 accept 咗佢之後， 你 reject 佢，到你自己 record 又唔好喎。 啊，但係喎，但係如果你用個 Uber 個 apps 咧，你可以話俾你知，可以預測到你幾幾錢喎。但係我司機唔知嘅， 司機唔知你去邊度，唔知接嗰個人會去邊度。 到你見到個客， 上咗車， 上咗車，而你知道佢去好遠，而變咗係你又夾硬谷住要揸佢，因為你冇 reject 啦，你 reject 佢，你自己個 record 又唔好啦。 係咯，咁就阿超著褲。 係啊， 係啊，所以係有啲咁嘅問題啦。咁但係當然呢樣係其中一樣啦，即係去得遠翻翻嚟空車，但亦都有一個情況就係話要去接佢啊，個距離啊，亦都係好遠。譬如你話3米5米去接一個客咁樣，係咪？咁你嗰程都冇即係譬如去山卡拉嘅地方去接佢，咁接完佢，哇佢啊1米咁啊落車咯喎。係咪？跟住我又要翻家啦，咁翻翻嚟啦。咁嗰下即係會相差會蝕得好多咯。即係你隨時用45分鐘賺咗 一米都唔還，又復 翻嚟。 係啊，即係隨時你接個細路仔咁樣。 即係好似你由呢度我落去到阿 Kelly 啊，接嗰條友 接翻學。 接咗佢之後，佢係兩個 box 之後落車嘅、 啊，真係有㗎， 送佢翻學嗰啲啊嘛，著套送佢翻學嗰啲啦。 尤其是話有啲唔同啦 ，USC 咧係成個美國應該係第一間，肯定係第一間係俾啲學生用 Uber 唔使錢嘅，所以都係全美最貴嘅學校啦。 唔使錢即係 USC 幫佢俾埋， 幫佢俾埋，但係係辦係佢哋係規範咗一個距離㗎啦。第一你要係 USC 嘅學生用佢哋嘅 Uber program 啦，跟住因為佢前兩年好多有試過有學生被人槍擊， 係 啦，咁係㗎喺嗰部車度，咁所以佢哋就hire 咗 Uber， 咁但係係淨係限1米裏面你可以用嘅啫。 哦 ，within one mile， 係啦， 即係翻學放學， 可能佢個 或者夜晚基本上係夜晚， 可能佢個學校 end to end 都係一米度咁，你一米就夠啦。 嚇！嗱，因為但係呢個先叫個 campus 裏面咧，佢包埋出面啲街噶嘛， 包埋出面，主要係好多細路去去。其余啲同學嗰度讀書啊，或者去買餸啊咁樣就 因為知道嘅 USC 佢近住 Shrine Auditorium 啊嗰邊啊，成佢連埋啲街一齊噶嘛，所以係你可能用 Uber 就比較安全啲啦。 係啦嚇，咁所以而家呢個 Uber 都有好大問題啦，亦都賴咗政治度少少啦嚇。發生咩事？咪之前二月嘅時候，紐約嗰度有一個示威嘅，係的士 Union 示威話。你 Donald Trump 咁樣唔俾啲移民群入嚟嘅話，我哋嗰一日係罷工嘅。 嗯， 的士聯會罷工，但係 Uber 繼續接送嚇。咁、所以嗰一日之後咧，好似有200,000個人 back 夠咗 ，delete 咗個 program， 話我以後唔用 Uber 啦。 哇！ 好大鑊啦嚇，即係對 Uber 嚟講，一個 New York 嘅生意冇咗好多啦嚇，隨時。 哇！所以做呢啲咩 Uber 生意都變咗要有政治取向。 係啊，有政治取向，同埋亦都嗰件事之後，佢個 CEO 咧呢一個喺個相 video 上面啊， 佢亦都係 Donald Trump 嘅商業。建議委員會裏面嘅成員，亦都因為呢件事而 back 鳩咗啦。我覺得你冇可能去裝佢啦。第一，有好多司機都係外來噶嘛，外地嚟噶嘛，係咪？可能墨西哥或者係印度都唔出奇啦，係咪？咁你裝埋呢咁嘅會，又你點樣去令到呢啲咁嘅司機舒服咧？係咪？ 係咯。同埋講翻一樣嘢咧，你嗰個 Uber 嘅價錢咧，佢一定係要低嘅，因為咧。出面坐的士係好貴嘅，坐的士咧，如果點對點咧係好貴，普通即係 yellow cab 啊，好貴嘅。 係，其實係啦，點對點貴啦，一來喺美國嚟講啦，一來貴啦，二來亦都要等好耐啦。好似我琴日咁樣嗌部的士，喺 Google 度 search 幾個的士台，咁啊打電話去，佢哋話哦，我哋唔會 service 你呢個地區嘅，但 Uber 唔會啊嘛。Uber 喺 LA 嘅話，基本上已經一定會幫你 pick up 噶啦，係咪？咁所以一來貴啦，二來的士唔方便啦，同香港 的士我問過佢咧，譬如由我屋企去機場咧，都要成70-80蚊喎，一個人喎。 唔需要70-80蚊，如果你喺嗰度去嘅話，應該50蚊到啦。 哦，的士咁樣。 的士 OK。哦，如果 Uber 嘅話，40-50蚊就得噶啦。但係我唔知香港有冇啦。呢度有一個叫做附加費用啦，繁忙時間附加費用啦，嗰一個司機金有時即係譬如嗰一帶裏邊冇足夠嘅司機，有好多 request 嘅話，咁佢一路會加個 rate， 即係話譬如你一程係10蚊嘅話，佢會加1.2，即係10蚊零二毫，或者 佢有冇話 peak hour rush hour？ 冇啊， 係嗰個純粹司機嗰個司機數量， 純粹係 demand and supply 嘅。佢嗰一頭好多 request， 但係唔夠司機，咁佢就有加。 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如果三環市坐的士咧，我試過坐一次，咁個司機行錯路，譬如 point A 去 point B 嘅話，應該係10 mile 嘅， 係 條粉腸係行錯路，變咗13 mile， 但佢都係收翻你10 mile 嗰個錢嘅。 哦 ，Uber 唔係啊 ，Uber 係計距離嘅啫。 係佢嚟，係啦，即係佢嚟，係啦， 即係就算你兜咗冤枉，佢都要俾咁多冤錢，即係個乘客 嗰個 距離。係啦，係啦， 係啦，咁兜路嘅話，咁有一啲乘客會攞個電話出嚟睇話睇你，即係如果識路嘅話，會知你有冇兜路啦。 兜路呢啲嘢，淨係香港的士嗰啲最 係啦，呢度啊應該唔會有兜路嘅情況啦。咁香港的士就唔同啦。其實你講開三藩市咧，同呢一度嘅 Uber 有啲唔同啦，因為三藩市佢個地方真係好細啦，咁亦都好集中啦所有嘢，咁所以相信我相信嗰邊啲車係好快到，亦都佢哋距離真係好短嘅，咁所以可以容納到一啲靚啲嘅車去行一段路咁樣去收多啲錢啦，咁但係呢一度就因為距離可以好長嘅 LA 嗰個交通網咧係美國。即大城市啦，我指比起三藩市，比起 New York 真係，呢度除咗私家車之外，真係 LA 全世界收税國家 最嚇， 收税國家 我哋最多車咩？ 全世界 全世界塞車最嚴重嘅地方。 你 New York 咁樣 可以搭地鐵。 係啦，呢度冇交通工具都好少啦。 佢嗰個巴士網又好。 嚇、啊！ 咁但係人口唔係爭好遠啫喎。 人口唔 爭。因為啲 city 同 city 之間隔好遠啊嘛。 啊！ 佢唔係逼得逼埋，佢一路疏散開。 但係呢個 Uber 咧，佢有咩需要？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唔同層次嘅？ 我相信係每個城市有一啲唔同嘅，即係譬如 LA 咁樣，我知道嘅就淨係得 Uber Black 啦，Uber XL 啦， 即係嗰啲luxury car 啦、 ，Uber XL 啦，同埋 Uber Pool 嘅。 Uber X 係普通車係嘛 ？Uber X 係普通車嚇。係啦。最佢哋嘅司機限制咧就係、好似香港一樣，唔可以過10年車，2007年。以後的車你就可以揸四門。 我想問你，如果 Uber 嗰啲咧，譬如我個仔要 car seat 嘅，可以 request 噶？ 冇啊，佢唔會帶噶，佢係要你係要自己帶埋噶啦。 即 Uber 本身冇 car seat 嘅， 冇 car seat， 冇噶， 冇 baby car seat 嘅， 冇啊，哦。 所以我諗係你要自己帶埋。 我帶得太大個啦，大佬點帶啊，大佬？ 我諗應該唔會預你個個司機有小朋友，個乘客有小朋友嘅啫。可能預你有小朋友。 有冇得即係叫車嗰陣可以 request？ request 話，我諗司機出車唔會帶埋 有呢啲 嘅。你而家你好似諗，如果你做司機， 你冇細路仔都唔會有。 你未結婚，你做細路， 即係 Uber 係唔會提供家私嘅。 哦， 太好啦！ 嚇，即係所以係啦，要知道啦。 我諗佢呢個情況，佢會可能預你自己揸車多啲，反而唔會叫 Uber。 係啦，如果你有個細路嘅話，都唔方便啦。但係有啲人真係冇車，可能你墨西哥裔嗰啲。 唔係，因為我嚟緊有一次係真係要坐 Uber 或者叫的士，但係我就要個仔坐埋佢啊嘛。咁變咗咧，你一定要 帶 卡 車 喺度。帶卡車，但係唔知太大個啊嘛，大佬。 有啲細嗰啲 booster 啦。 booster 唔得，我仔太細啦，坐唔到 booster。 哦，係啦，咁啊唔得啦， 而家。咁 啊，係啦。咁啊，我。因為香港而家都越嚟越多人用 Uber 啦，咁我就趁呢個機會做一個比較下啦，比較下價錢啦，咁、那個價錢表， 好， 我得兩份，咁、我就預啊，嗱，譬如喺觀塘嘅 APM 咁樣啦，觀塘嘅 APM 咁樣去到尖沙咀半島酒店啦，咁、那個路程就係8.7米。kilo 啦，咁啊，即係喺美國嘅美國就以 mile 嚟計算啦，咁即係5.4 mile 啦，咁嗱，香港咧就簡單好多嘅，香港就淨係得Uber X 啦，冇 Uber Pool 啦，唔可以點講啊？黎曼啊嚇，唔可以叫黎曼啊嚇。另外就七人座位啦，同埋Uber Black 啦。嗱咁，如果你話用呢一個距離，即係觀塘 ATM 去到尖沙咀，咁如果淨係 Uber 七人車嘅咧，就大概$94到$119。 但有一樣嘢就係、有時你過海或成啦，你要過西隧或者過海底隧道，咁嗰你俾啲錢噶嘛，要過隧道錢噶嘛。 啊，有附加費啦， 附加費， 但我冇睇到幾多 附加費。附加費就嗰啲乘客都俾埋。 我要俾啊！ 香港都乘客俾㗎啦，的士唔會同你爭呢啲嘢㗎。 咁啊，而 Uber Black 即係好啲嘅車咧，價錢都係一樣嘅，$94到$119啦。咁 Uber X 就$50到$65，其實好平，我覺得。你搭的士喺觀塘去尖沙咀，我諗唔止$50， 差唔止， 係咯， 一定唔止呢個價。即係我好多年未搭過的士，我翻香港中就唔會搭的士，但係一定唔止呢個價。 嚇、咁可能如果我唔知香港有冇 loading 加啦，即係如果繁忙時間或者唔夠司機嘅話，可能會加 loading。但係如果 base 價係咁樣，其實真係好抵。咁你對比起美國嘅話，如果你話 Uber X 嘅咧，就即係都係差唔多$50到$70，唔係差好遠。但係就到 Uber XL 即係七人車同埋 Uber Black 咧，就差好遠啦，差兩倍幾三倍啦。 我想問你其實我哋喺美國呢度咧坐 Uber 咧。其實嗰啲人坐咧係坐短程多啲定坐長程，或中途或者長程多啲咧？ 我知道嘅其實中短程啦。 中短程 啊！我聽過有一個 case 喺 Hollywood 去 Palm Springs， 哇！ 夜晚11点 坐去 Vegas 啊，即係大概係200多个 kilo 啦，200多个 kilo 咋啊？咁啊，去到點零兩點，跟住空車翻嚟啦。 咁呢壇嘢變相嗰個司機有冇肉食咧？ 好似係$120啊，嗰程 嚇。 120蚊坐120嘅嚇，120蚊咁去到嗰度。 唔貴喎，老實講，成程唔貴嘅，即係坐 120蚊唔貴啊！你諗下，如果你 唔貴㗎，真係。 梗係唔貴啦，但係個司機有冇肉食？睇翻嚟嗰程咁樣。 嗱，你咪計咯，你82米咁樣係咪？啊，揸去油費可能三蚊到啦， 三零 啊， 計翻你 而家40零蚊啊，要來 回。你計翻你個 miles per gallon 咯， 啊，來回40幾蚊啦， 咁你車都到底啦，咁來回翻 嚇七啊，咪扣咗油錢賺80蚊咁樣計啊，係咪？咁但係你4-5個鐘 仲要抽咧。你首先你120蚊，你仲要除二，即係你來回咯，佢變咗。咁你要60蚊，然後你再減埋油費，你食咩咧？ 我82蚊減40蚊，40蚊係 勞費。 你抽水 仲未計， 抽水喎。 係啦，咁所以係我唔係覺得抵啦。唔係司機唔係唔抵，係乘客係抵啊！乘客你諗下，有咩車可以無啦啦11點咁樣去叫一部車？ 係咪？就青港嘅 city 嘅距離，我都覺得抵啊！ 咁所以有啲咁嘅情況。 如果 Orange County 坐成呢個咧，幾錢？ 我聽過一個貴嘅情況就喺Little Tokyo J Town 嗰度。 小東京。 係啦，咁去好似去 Irvine， 咁距離應該係40米到嘅啫，美國嘅40米啦。 距離差唔多40米係咪 咯？即係香港係60米啦。咁嗰一程咧，聽講就係有3.8嘅 loading， 即係乘三倍幾。咁嗰個乘客上到車問話：，我而家見到係3.幾倍喎，你知唔知大概幾錢啊？咁啊，司機話唔知啊，但係你可以 check 下啦。咁啊話：，唔 check 啦，去啦。咁我諗9個字車啫嘛，嚇。 埋單 170幾啊，3.幾倍。 咁又變咗個司機嘅數。 係啦，所以真係 好難 講，係啦，好難講啦。但係你唔係成日撞到啲咁遠嘅客啦，咁遠程。 咁其實通常有肉食嘅都係中途或 遠程啦，最少要遠程啦。我覺得 Palm Springs 嗰個可能多少少，但係100幾蚊嘅都係100幾蚊嘅嚇。咁啊， 變咗中途或者短程有肉食咩？ 短程就冇肉食㗎。 你有冇坐過 Uber？ 我有坐過， 我 有坐過翻工啦。 我想知啲人 10蚊到啦， 會唔會俾翻貼士 啊？Uber 佢美國啦嚇，就同啲司機講話，你唔可以收，即係佢建議你唔收啦，你唔可以問，但你一定唔可以問。 唔可以問 嚇。 但係我見到佢哋講，其實嗰啲 Uber 啲司機都好有禮貌㗎嘛。 應該係要有禮貌，但係因為你生存係靠 rating。你假設你搭完，你俾佢一粒星佢，基本上佢就唔使。 我見到 Uber 司機嗰啲車咧，哇，好乾淨嘅喎。 係啊，都係。 好似正㗎。係 啊，其中一個因素，咁有啲舊車啦，有啲都真係幾舊。 因為嗰個的士最舊病就係你，因為你次次都搭唔同嘅的士啊嘛，即係原則上你次次 call 的士好難會。好難會撞翻同一個司機嘅，機會率好細啊嘛，所以根本唔 care 你。 我哋係咪？我加你上次攬收車之 嚇，你啊，又係好少㗎啦， 好少喎，幾多？ 佢唔 care 咯， 咁多萬部車， 嗰個你哋 唔 care， 佢唔 care 你有冇下次會翻？ 喂，而家 Uber 全美國總共幾多司機？ 哇！ 佢冇講話全美國幾多個啦，但係全世界幾百萬啦。 如果證明我哋 LA 呢度都好多 哇！我相信係上萬計㗎啦， 好多人揸喎。 相信係上萬。 我啲 friend call 車，基本上5分鐘內都到樓下啦。 五分鐘真係應該到㗎啦，即係除非你住喺山卡啦，咁就可能 遠啲。佢好容易喺附近 ，tax 附近 咁我喺香港去機場嘛，但係而家 call 唔知個 friend call 啲咩司機咧，咁佢即刻嚟，就係十五分鐘之內嚟到啦。 你講 van 仔啊？ 4van 其實佢哋嗰啲係唔合法㗎喇，唔合法嘅意思係唔可以去到個上機落機載客嗰度落車，佢一定要去停車場嘅，去某一個停車場嘅位置先可以上車嘅。係 啦， 但係嗰啲咪200幾300蚊啦，但係你坐到5個人喎，又可以擠行李喎。 因為你過去嗰個好處就係你一部車可以坐曬。 係啦，如果多人嘅話係啦。 唔係，佢啲貨位係只不過係應該坐到最多係 4-5個啦。 3-4個到嘅咋？ 佢改裝過嘅， 我呢度改裝過，但係佢係後排度就係放行李啦，跟住前面就可以應該坐3個，跟住司機隔離坐多一個，最多係咁嘅啫。 我試過 squeeze 過5個人啦， 即係你話齋，老實講，你三個人去機場都 OK 啦。 我上次我係 你的士坐唔到啊！ 我係去九龍或者 的士，你擠唔到行李， 擠唔到行李咁啊！最慘係 我去九龍或者嗰個中環嗰機鐵站，咁就唔係真係去赤鱲角機場。 咁所以你話其實 Uber 你做 Uber 好容易啦，你有部車，你係冇 DUI， 你係冇 criminal background， 咁你基本上就 OK 啦，就可以做。 即係 Uber 都做 background check 嘅， 做 background check。 Uber 自己做。 佢你申請個表咁樣佢好似等幾日就會 approve 你，即係個 background check， 睇你有冇犯罪記錄啦。 因為你可以同EMV 買嘅，即係佢唔會賣俾你，但係你大個方俾佢，佢塞有冇 DUI 嘅啫。因為好簡單，你話你公司需要一個 driver 嘅。 你可以 request 嘅，但我相信 Uber 有 sign up 咗個 program 同政府即係去。 其實咧，平均嚟講咧 ，Uber professional 司機咧，每個月咧，收入幾多嘅咧？但係好難講，係咪？ 我唔知道個收入幾低，嗱有一啲咧就話賺好多啦，即係你上 YouTube 有啲話賺好多，有啲就話賺好少啦。 有啲話輸九萬， 輸九萬， 賺九萬債， 買翻嚟嘅 九萬，我覺得係。 喂，爭九萬嗰樣嘢唔得嘅，因為你嗰個係你嗰個投資嚟㗎嘛，你投資你投資落去嗰個。 你仲有錢收翻嘛？ 係啊， 所以我唔覺得係九萬幾啦，咁但係Uber 美國有個 program 啦，就係。你俾$400一個月咧，新車你就同車行攞部新車出嚟，你幾時還都得，你揸幾耐都得，揸幾遠都得。 lease 係咯， 但 lease 你限 mileage 㗎嘛？ 佢呢個 unlimited 嘛？ 呢個係 unlimited mileage。咁我簡單咁做個計算啦。如果你一年之內可以揸到30,000米以上咧，因為你正常喺 LA 12,000米啊嘛，你公部車係咪？咁你過你揸到過咗30,000米咧，其實就開始抵啦。 我可以叫 Uber 出個車，我自己揸啲自己揸$400，限 mileage。 你$400，你譬如你出部康打啊 Civic 咁樣計啦，係咪？你$100啫嘛，喺美國出部 Civic 係咪？但你要去到$400喎。 因為我啱啱又話我屋企人出咗個 BMW 都係$400。 但係話時話咧， 限 mileage。 佢冇限制你司機要自己出架車噶嘛？ 佢冇限制你，你可以用你自己部車。 我知，即係用你自己部車。但係你有啲車，譬如有啲車好舊嘅，冇 power door 冇 power， 佢唔會限制你用一啲係唔好用啲太舊嘅車。 佢淨係限制你十年同埋唔好太舊，同埋你要拎部車去驗嘅。佢哋有啲 嚇， 或者你有啲熟悉嘅車行，你都可以攞俾佢。咁佢有份 form 話。你部車胎嘅 condition 係乜嘢啊？過唔過 standard 啊？個壁夠唔夠啊？ 或者即係有時可能出部舊車冇 power door 冇 power lock 嗰啲咧， 冇啦而家係嘛？ 搞槍咯，十年開好大槍， 冇啦而家。 唔係啊，有啊，唔係啊，有嘅，有。 但係你講譬如你最 standard 嗰只最 basic model 咩 ？basic model 有，因為幾年前我係 list 過一部咧係 Honda Civic 嘅 DX。冇炮咯，冇炮咯， 有冇冷氣啊？ 有冷氣。 OK， 嗱，你我 list 嗰時啲幾錢啊？$120個月上。 $120，哇！而家 list 啲車行啊，做 promotion 嗰兩夾咪係咯。 即係香港人一下一條喎，而家Fiat 即係拜耳咧，電嗰部車咧，有賣 Navigator $150嘅租一個月， $180仲想大成嘅啫。 呢啲而家 basic 㗎啦，都 basic。 係啦，話電車喎，$150一個月，$1,000幾，你真係邊度揾搭的士都搭唔到。 好驚喎，揸嗰啲車。 其實 Fiat OK 㗎，即係好穩嘅。 但我知道，但係你揸電車嗰啲，你唔可以揸長途㗎嘛。 80幾米，美國嘅米數80幾。係 咯， 90啦。OK。 咁啊，係咯，差唔多啦，係啦，仲有咩補充？ 哎呀，我唔知道今日原來講 Uber 嗰日，我冇亂來捉阿 Tommy 嚟啦，去揸 Uber。 係咯。有機會啊，有機會啊！我相信有好多 Uber 嘅趣事嘅，即係啲乘客啊嗰啲可以嗌上嚟再講嘅。 係咯 ，OK， 好，我哋下次再見。好， 拜拜， 拜拜。